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特别喜欢这句啊，这首定场诗，哎，特别是最后这句，哎，每次说都觉着倍儿给劲。八月中秋不远，路上行走安全啊，那倒是，小桥流水是山泉，日夜奔流向前，心中不得宁静啊啊，清早吃罢了早点啊，那倒是，早晨得吃饭啊，得吃好了啊，不然的话这工作他哎呀不行，这个回头弄一低血糖啊。对了，立心读报对您言，多提宝贵意见啊。这节目到今儿个算起来呢也得有十多年了啊，大伙的帮助，善意的提醒，哎，甚至于说呢抬抬杠啊啊，较个真儿啊，聊个天儿啊，这都挺好啊。现在咱们又有了这个聊天室，聊天室这事儿您知道是吧啊，那我就不说了，别介啊，那说您都说到这儿了，那好，我就给您多说一句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，这个上头呢能听到整个北京电台全部的广播节目，各频率都有，当然也有新闻广播啊，也有咱读报节目，更何况呢这个听听之上，周一到周五直播期间您还可以到聊天室里参与互动，这好啊哈，偶尔立心也进去，干嘛偶尔啊，嗨，我这不是直播吗，没那么多的时间啊，这个一心它不能二用啊，当然这个我是能在里头跟大伙聊一聊啊，我尽量的哎在里头啊，对，跟您说去，这个听听啊最近改版了，改版之后内容更加丰富啊，那这个您可以多关注关注。那么另外呢您还得啊，这个建议啊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哎，更多的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正事。道德三皇五帝是功名夏侯商周，英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啊，北邙无数的荒丘啊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读报给您解忧。哎，这个咱们这个讲故事这个风格啊，带点这个北京人习惯的说话的方式，当然使用的依然是普通话。其实北京人啊，咱就说啊，他要是哎字正腔圆的说话，那一定是普通话。比方说我这儿这个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候，录制节目，哎，就找着一段大作家老舍先生的录音，哎呦，那太标准的普通话了啊，那真是，哎，真是太棒了，那都是教科书级的普通话。所以啊，当然有人说那这有的那北京的朋友说话他那个含混不清，对，他那叫吃字儿，他那是说得快啊，怎么着你去哪儿啊，吃了吗你，这个对，当然这个就不太规范啊，您放心，咱节目里头没有这个啊，我这肯定给您清清楚楚的说这个事情。赶到周末了，一个呢讲新闻故事啊，打新闻这儿来的，当然这个考虑到人，因为都是人那个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啊讲的这个事情，考虑到当事人的情况呢，适当的会做一些处理，但实际上事儿是确实存在的。在这之外呢，再给您多说说生活当中啊 各个方面需要注意的。你像这个晚报就提到了，说你是也不只是谈到这防疫这个事情，当然这个也是大事儿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咱就说啊，有些工作当中社会上，哎，好像这个啊是那么回事情，其实呢后来您发现它根本就哎满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个北京晚报的记者就发现了，说是您要是到公司里头去工作呀，啊，说那个求职，对了，求职，哎，这个单位录用之后，那不是有一道手续叫体检吗？入职体检，其实这个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，不是为别的，哎，为了您和大伙儿共同的安全，也包括身体健康。说这个过去呢，可能啊，这又忙着工作呀、打工啊什么之类的，或这儿那儿的跑，没太注意。那体检当中发现点情况呢，那不是为您算是敲响了警钟，提了醒儿，哎，以后多注意呀，这不也好吗？横比那个有的哟呵，职场中人，哎呀，一天到晚加班加点的，哟呵，没完拉了，哦呦呵，家伙996，结果哐当躺地上，哎呀，不行，这。啊，这脑袋不行了啊！脑袋不是就说呀，什么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之类的，那对呀，横比那个强啊！早发现，及时的处理，多注意，加强休息和锻炼。照理说不要紧的，都年轻人嘛。但是，人家晚报记者就发现，这个入职体检这道关口，有的啊，有的可是没把严。只要交了钱，保你能过。你说这又不是考试，考试也不能给钱就过，那不成作弊了吗？对了，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说，入职体检要说啊，给钱就过，那就是作弊。那体检这不能含糊，对谁都一样，为了大家的安全。你包括有些个疾病啊，咱说实话，隐性的，你要是说啊，平时生活当中看不出来，结果好家伙，这一吵架，拌嘴吵架这事情哈，哎呀，气的呀，气冲斗牛，结果嗝儿躺地上，哎呀，坏了，事儿大发了，也是晚报说的，具体在哪儿，咱就不详细的交代。北京的事情，俩上点年岁，岁数也不能说大，50来岁吧，奔60，俩人都是男的，就差1岁。为点什么事儿，这吵起来呢？停车，一个把这车停这儿，啊，这结果那个不干了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停这儿，说那我都停这儿好几天了，你这怎么着？这不可以吗？不行，好，俩人这一理论，你看，这火还挺大，说来说去，结果当时没怎么着，一个小时之后，其中一人。躺倒在地，哎呀，心源性猝死，结果送到医院，这人没救过来。后来呢，打官司告状，说了你这跟这吵架有关系啊，啊，讲话叫气死人吗？吵架气死人，晚报说的，气死人这种事儿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有，不是咱说什么。啊，咱得讲那个道理，咱得把这事掰扯明白喽。嗨，生活当中当然我认为有是非有对错，但是呢也不能什么事儿丁点大的事情，哎呦呵，哎呦，这没完没了的，呵，针尖对麦芒，你这个没完没了，关键是你这样的话最终他于事无补啊，说不清楚，说不清道不明，有些事情呵呵一乐一笑置之就过去了。你像北京人啊，咱就说啊，按理说其实北京人的这个文化传统当中，北京人是不讲究吵架的，北京人吵架是不讲究说脏字的，哎，反正我知道的老年人里头，哎，他们就讲话，这北京人吵架吵得最邪乎的时候，说的最难听的一句就是姥姥，其实是一种不服气的意思。哎，对了，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是对啊，这也不合适啊，这个也不太文明。 是吧？你说你好模样的，你说你叫人家外祖母干嘛呀？对呀，而且这种架要吵起来，您要真是想喊姥姥，您最好您姥姥别在身边啊，回头一喊呢，老太太出来要干嘛呀？什么事儿啊？你看还闹误会了。咱就说啊，其实这个为点小事情吵架，这本身我认为啊，呵，这没完没了的，哎呀，呵，这必须得弄出个这呵呵，分出个是非对错，本身就带有一种心理上的病态。哎，咱这我说实话，真的，好多事儿是您说就气头上，你嘟囔两句，你看看挤什么呀？这事儿就过去了，没有必要再为这事儿深究，回头影响您的健康，甚至于到这种程度，你说打官司告状到法院，哎呀，为什么许的呢？所以呀，咱就说，哎，这个啊，健康第一，快乐为上。下面啊，给大伙儿讲一个这个断蜜饯的故事。那位说这里还满带着京剧，京剧剧目断蜜饯吗？啊，这是隋唐的这个演绎的情节啊，就说这个李密呀、啊、跟这个王伯党啊、哎、他们哥俩兄弟二人这个人生悲剧。其实呢这剧情啊咱就不详细说了，这要说起来什么又贾家楼啊瓦岗寨，这说来话长了啊，您可以参考一下单田芳先生的评书。哎，简单说，其实这个事儿错在谁？在李密。王伯党呢，王伯党完全是，当然也不能完全说他一点责任没有，但是呢他的责任并不是很大。其实他可以不跟着李密走上这条不归之路，也未准就没有其他的选择。但是呢，哎，江湖义气，这儿您记住啊，一般来说常言管这叫哥们儿义气。哥们儿啊就是兄的啊，关系好，哎呦呵，咱们是虽然说啊不同母还异父，哎，但是咱是亲兄弟，嗨，咱是好兄弟好哥们儿，哎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这您记住，好兄弟好哥们儿，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挺好啊，人生当中需要有这样的过得着的好朋友，关键时刻还真能帮你点忙。但是两肋插刀这个另当别论，这就不是一般的兄弟情谊，不是一般人之间的啊咱们这个朋友啊发小的这个感情。两肋插刀叫江湖义气。这江湖义气啊，哎，北京话，北京人说话直，简单的说就叫流氓假仗义。嘿嘿，对了，哎呦，江湖义气，那家伙这个关键时刻也能管事儿呢。对呀，所以你看这个为了李密这个啊，他干点坏事情，最后把王伯党的命搭进去了，这就叫江湖义气。哎，不值得提倡，咱说真心话啊，江湖义气害人。就什么叫江湖义气？哎呵，咱就既然是兄弟，那咱就没什么原则了啊，无原则的，哎，我就对你好啊，我就听你的，干点什么事情，哎，我都是啊，别的我都不在乎，我就听你的，这就叫江湖义气。你想为兄弟两肋插刀，您不是您琢磨琢磨，是啊，两肋上插上刀，那这人还好得了吗？那肯定进 ICU 了，肯定输血了，肯定抢救了，还未准救得过来救不过来呢，两肋插刀啊啊！这事儿啊发生在头段时间，北京顺义区南法信啊，南法信这地方呢，要是走京城高速啊，哎，正好差不多能经过啊。当然我这么说呢，也不是建议您啊这个抽空来一趟南法信半日游，嗨，您是有事儿才去呢。我就说是某天晚上，哎，这个110接到报警，打电话的不是旁人啊，南法信老张，就他是那儿人啊，打电话说那个让警察赶紧过来吧，这玩意儿出事了，这不行了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，我让人家给揍了。 哎呀，打的呀，那这不，赶紧警察赶紧出现场，回头我还得去医院呢。那有伤啊？哟，那这还真是个事儿。对，而且老张电话当中还说了，最好让交警也过来。警察说：“您这是等会儿打人打架，这个是治安案件，对。但是打我这俩人喝了酒了。”警察说：“就是喝了酒了，他也是治安案件，不是？为什么让交警过来？因为这俩人，他也还是开着车呢。哦，他是驾车啊，然后跟你发生什么事情？对喽，把我给揍了，浑身的酒气，这俩人都喝了。那赶紧吧，民警就是管治安的，交警管这个交通违章的。”都到现场，把这个前因后果一了解，怎么回事呢？哎，这事儿说实话啊，还真是人家老张占理。啊，打人那个，首先打人就不对，再有一个，他一开始理亏在先。老张啊，晚上带着孩子出来玩儿，哎，赶巧了，之前呢下过点雨，这路上路面上啊有些个坑坑洼洼，有积水。打远处，嗖，开过了一辆机动车。按理说呢，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是机动车的责任。它这积水啊，有的是面积大啊。你尤其在路上，要是白天的话，你能看见；晚上借着路灯也能看见。有的积水浅，它没那么大。确实也存在着这个机动车呢，哎，一不留神压上了。这水噗起来了。当然，我说啊，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机动车。为什么呢？即使如此，对于这个驾驶员在雨天行车，我认为是有应该，照理说是应该有这个意识，就是说你有可能压上积水，回头再溅到人家行人站在路边这个人身上不合适，哎，很不礼貌。没有车德，没有公德的行为，所以一般来说，驾驶员赶到这个雨天开车，尤其是在靠近这个马路边这一侧啊，这个我认为多多少少的应该带着点刹车，或者说这速度您掌握一下。本来这个雨天啊，这路面上情况就复杂，又是自行车、电动车，又是人啊什么之类的，过来过去，老人孩子。本来就没必要开太快，也开不了太快。回头你说你，如果你速度要是真是降下来了，你就是车轱辘压，自己没注意，压到那水坑里头，不至于溅起太大的水花。哎，这我试过。对，哎，我雨天开车出去，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。如果你速度慢，你就压到那个水坑，也不至于。但是如果说你根本没这个意识，爱谁谁，怪我吗？管着吗？谁让你站路边了？你要这心理，那这事儿就麻烦了。这老张碰上这司机就这样的，打远处来根本就没减速，唰，过去了。他这一过去，噗，好家伙，本来不大点个水坑，里面这点水一点都没糟践。全都泼在这个老张和他那孩子身上，呵，把老张气的，怎么回事呀？哎，结果这车呢，居然在前头还站住了。这车一停住，那老张讲想话，如果你开车走了，我顶多我嚷嚷一句，你会开车不会开车，也就这样了，也没辙，你都跑了。你要车站下了，那我得跟你说道，至少我得提醒你吧。车上下俩人，一黑一白，一个穿着黑衣服，一个穿着白衣服。啊，这个俩人下来之后呢，就走向老张，因为听见他嚷嚷了啊，俩人就过来了。过来之后啊，哎，一边走一边这嘴里头可就骂骂咧咧了，干什么你？这是你什么意思啊？说谁呢？老张说：“我说谁呀？我还能说谁？说你们啊？有你们这么开车的吗？ 跟你们，哎，你看见没看见？你看看见我们这一身，咱这管着啊？上雨带不上啊？啊！一边说，走到这个老张切近，嘿，这俩人呢，一左一右把老张夹在中间，好家伙，不由分说，乒乓乒乓，好，把老张给揍了一顿。哎呀！老张说：“这事儿没完，你们不能走，走不了了，走不了了。”走不了了，那报警吧，发生这种啊这个动手的这个事情吧，治安案件，这就是这事情前因后果。但您记住啊，他这个呢，首先到达现场的处理这个事儿的治安案件嘛，民警。那么至于说老张反映说这俩人一身酒气，他们开了车了，因为开车引发的这个纠纷啊，那显然他是喝了酒之后驾的车，那这个属于交警管的。民警到现场把这整个这个事情弄清楚，老张说呢，我不行，我这个让他们揍了，我得去医院。那行，你赶紧去医院，因为这个呀也是必要的，他得做伤情鉴定，鉴定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对这个事件的定性，这是有依据的。哎，他得根据这个来这个定性，那你这个事儿是怎么个事情，怎么算。所以呢，民警就跟这个老张说，那你赶紧去医院带着孩子啊。这老张走了，老张前脚走，后脚交警就来了。没说嘛，他这还酒驾呢。交警来了之后呢，跟着民警一对接，把这事儿弄清楚，然后这二位啊，就动手，这二位，那你们就得啊，这个你们这酒驾这事儿，这得啊说一说呀。所以交警就问了，那交警就问的就不是打架这事儿了，不是这俩人动手打人，交警问的是什么呢？你们俩人谁开的车？对呀，谁开车谁酒驾。说俩人都喝酒没关系，那个没开车的跟他无关，他没开车，交警管的是那开车的喝了，对吧？交警问到这儿，这俩人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这俩老爷们儿，这黑衣服这男人往前站了站， 喂，是吧？交警同志，我承认，这个车是我开的，我姓郭，啊，那个这车是我开的，我开车， 哎。交警一看这样，你说你喝多少啊？你开车，你把那水溅人身上，然后你还动手打人，你这喝了酒了，你行了，这得处理你啊！要看看穿白衣服那个，白衣服那个不是也跟他动手打人吗？但是呢，这人站边上啊，啊，你不是你姓什么呀？ 啊，交警同志您好，我姓王，我没有开车，是那个我这个兄弟他开的车啊，我是他大哥啊，我姓王。我没有开车，啊，我是他大哥，我没姓王，不是我姓王，但是我没开车。 交警说：“看来你喝的也不少啊。”行，赶紧的，处理这事儿吧。这个您记住啊，整个这整一套的程序下来，从调查呀，又是取证啊，又是什么测什么酒精啊之类的，前头还一民警呢，这个得花点时间。哎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之前说过，那个老张他不知道医院去简单处理一下，他得上药啊什么之类的，而且他医院得给他开一个伤情的这个什么证明啊、鉴定之类的，至少得开个诊断书吧，拿了给民警看一眼啊，花了点时间。那么等到这交警这趟事儿都弄差不多快弄完了，啊，说这个要处罚你啊，就跟这姓郭这个穿黑衣服这个啊。跟你说啊，你这个要是酒驾的话啊，而且你是经过我们这块儿啊，这个什么检查，你这是醉驾标准，涉嫌危险驾驶罪，1到6个月拘役，罚金吊销驾驶证，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。你听清楚没有？ 您放心，交警同志，我姓郭，一指边上这个，他姓王，他是我大哥，这车是我开的。啊，让您放心，我来承担这个责任，这是我大哥。哎呀，行， 别说那个，赶紧把这事办了。正说这事儿呢，老张回来了。老张回来之后站边上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呢 瞪瞪这交警的衣裳角，同志您过来扶耳上来，什么意思？一指这俩人不对，开车的就先指那穿黑衣服那姓郭的，不是他，而是穿白衣服这个人，是他开的车。哈，哎，交警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哎，你等会儿，这不是这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他们俩从当时从车上下来要揍我，呜嗷喊叫，那个就是这穿白衣服这个从驾驶员那个位置出来的呀，不是这黑这穿黑衣服这个啊，这人姓郭。哟，那这个交警说，那咱得再确认一下了啊，真的假的呀？调监控，一调监控，哎，还真破案了，真如那个，正像这谁呀、啊？这个老张说的，开车的，穿白衣服这姓王的，穿黑衣服这姓郭的，他坐副座上，当然俩人都喝酒了。但是我之前说过，人家交警要是处理的话，找的是驾驶员，是司机。哎，这交警把这俩人叫过来，这姓王的跟姓郭的，不是你们俩人怎么意思啊？撒这谎干嘛呀？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其实这事儿后来经过交警部门的调查了解，哎，很清楚什么原因。这老王啊，他呀，嗨，这俩人书中代言啊，老王老郭好朋友，发小，好哥们儿，哎，而且交情30多年了。是啊，哎呦，这俩人呐，呵，攥着交警的手啊，哎呀，百感交集呀，老泪纵横啊。怎么还老泪纵横？你想，俩人交情30多年，怎么着，这俩人得40往外了吧？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是我们30多年的交情啊！行，别叫板了，怎么回事情？俩人关系好，俩人关系好，干嘛这老郭要给这老王顶包呢？顶包就是我替你啊，把这事儿顶下来，这算我干的，其实跟我没关系，不是我开的车，他顶包干嘛呀？嗨，北京话，这老王底儿潮。老王这人看上去啊，就从他这事儿前因后果整个过程，好酒贪杯。几年前他就因为醉驾被公安机关处理过，就刚才民警跟那个老郭说那套，几年前这待遇他就享受过，最近刚刚重新考了驾照，而且还处于实习期，结果喝多了酒，喝多酒之后惹事儿，还打人，人家报警了，一看这个情况，老王，哎呀，傻了哟，跟老郭说，兄弟，你得救哥哥我一救啊，你要知道这个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先例的。是吗？大哥，您给说说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桃园三结义呀，那当中说实话，你看看这个刘备刘玄德啊，那个俩兄弟不都是为了他吗？啊，最后都玩了命了。哎呀，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事，京剧长坂坡你知道吗？啊，知道，赵子龙救的是阿斗，那是刘备的孩子呀。我的孩子不用你管，但是哥哥我身家性命这回可就都托付给你了。那个老郭说，大哥您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看看这事一来二去的，我不能再出事了。哦，你明白了。嘿，说到这儿啊，老郭借点酒劲儿一拍胸脯，大哥，这事儿您包在我身上，我顶，我来，不用您管。哎，这个帮您把这事儿扛过去，您那就是江湖我大哥。嘿嘿，啊，得，你就这个荒唐的事情，行了，连着治安这方面的案件，打人了，再加上醉驾。您看啊，治安案件，危险驾驶啊，还有呢，涉嫌包庇，就这些个罪过，